兰州，俾佢平安翻到中国。阿富汗塔利班宣称已经全面夺取喀布尔以北的潘杰希尔省，反塔利班的全国抵抗阵线否认。塔利班发言人说，将会宣布完成组建的阿富汗新政府会是看守性质，希望带出未来会改变的讯息。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很快会公开露面，而塔利班正是努力恢复往来喀布尔的国际航班。发言人又说，反塔利班阵营其中一名领袖萨利克已经是逃往塔吉克。萨利克是以倒台阿富汗政府的副总统。报道说，全国抵抗阵线的成员除了萨利克，亦都包括以倒台政府的安全部队人员和地方民兵。全国抵抗阵线领袖艾哈迈德马苏德在社交专页表示自己安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明日稍后远离珠江口。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附近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康森。在下午四点，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63点，升261点，总成交金额1,46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1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6点，升3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5蚊，升17蚊；美团247.4，升2.6；阿里巴巴168蚊，升3.1；比亚迪股份274.2，升19.8；快手93.2，升3.05；小米集团24.95跌4.5；招商银行65.05跌1蚊；李宁100.4，升5毫；港交所498蚊，升10.4；中国平安60.75系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4，英镑10.76，瑞士法郎8.49，澳元5.778，加元6.196，新西兰元5.551，欧元9.223。每百日元对港元7.0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49。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9点，升531点。港金现价报16,93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12美元，卖出1,82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就在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

使唔使帮下你啊？ 都醒神嘅，都醒神嘅。咁但系你知我个人都出名系咩啊？即系悭家啦。 认唔到 样咩啊？ 认唔到人个样 咯。哦，系。你又攞出嚟讲。 出名记性差啦， 我个人梗系出名悭家啦，即系又唔买嗰啲奢侈品啊，即系又中意储钱啊， 都系最多系放下金咁样咯。 唔系嗰啲就唔好讲啦，系冇咁大声。咁咧，但系今个星期我都谂咗好几日一件事，就系、是、因为我平时即系唔似得你啊，龙哥咁有钱咁啊，得闲就可以买下玩具啊嘛。 龙哥有钱啫，我啊唔系嘅。 咁但系你都会买玩具啊，系咪先？咁你都知小弟我系唔喜好，即系我喜好睇动漫嗰啲嘢，但系我好少会买玩具噶嘛。 哦，呢个都系，好少见你会提起。哇，近排咧嘅嗰套动漫个 figure 点又好少，你净系会讲个作品，但系唔会讲周边嘢。 系啦，嗱，你真系了解我，因为小弟真系穷啊。咁所以就好少会使钱喺呢啲地方。咁但係呢，今个星期竟然出现咗第一个令我心郁郁想买嘅一个 figure。因为点解呢，我以前觉得买呢啲 figure 呢，第一好贵啦，真係贵嘅，起码四位数字起跳啦。咁然后第二就係我觉得真係买完返嚟摆喺度係冇用，又牙订屋企又唔係大啦。咁然后你储下储下真係唔得掂㗎嘛。咁所以我一路都冇呢铺人，直至到最近出现咗梁朝伟嘅 figure。嘩，嗰件事係嘩，即係好难会想象到有一日你会见到，即係平时係嗰啲咩美国队长啊，嗰啲 Iron Man 啊， Batman 啊咁样。跟住有一个梁朝伟嘅 figure 喎，然后系佢个样系真系好似嘅喎。 但我想问，之前你知唔知另外香港都有出过香港演员嘅 figure？ 我记得李小龙系有嘅，系叶问有嘅。 出过救火英雄， 系咩？救火英雄都有，呢个我真系唔知添。 即嗰条 line 就以我所知系。佢又都系做电影嘢嘅。 OK，OK，OK。 E 字头啊，但佢仲有好多就系出 NBA 球星。 哦， 但佢同时嗰时入过去佢个铺头，见到摆出嚟就有救火英雄，即系郑成功啊、任达华嗰几个有嘅。 系， 咁我嗰个之前冇见， 我就好少留意啊，因为太奢侈品啦呢啲，即系等于女人买手袋咁奢侈，我觉得。咁所以我系好少，我都嗱学头先你都讲得出，我系完全唔知道有呢啲嘅 product。咁但系最近即系网上即系喺度洗版嘅时候，见到有梁朝伟嘅 figure。因为首先本身我个人系好中意梁朝伟嘅，我好中意睇佢啲电影嘅。 系咩？啊，又真唔知你超级中意。 又我唔敢讲到系超级 fans 啦，但系我系好喜欢睇佢嘅电影啦。因为我有好大部有一段时间好大部分嘅时间都系睇梁王家卫嘅电影啊，咁所以就好经常。 So deep。 咁涉教我嘅，跟住然后就好中意梁朝伟，底下我就第一下就觉得哇，好想拥有， 好想拥有梁朝伟， 好想拥有梁朝伟。你谂下四位数字可以带到梁朝伟翻屋企，即系同埋嗰个造型系都特别嘅，咁所以就哇见到嗰个面孔又好精细，咁但系最后得个谂字咯，而家都仲喺度纠结紧。 老婆中唔中意梁朝伟啊？ 我唔敢问佢。 Share course， 我唔敢问，可能佢话俾我听佢中意另一个角色多啲咧，咁样可能如 中意上戏唔接下戏嗰个上戏 系啦，或者可能佢中意陈法拉多啲咧，唔知陈法拉会唔会出啦？之后 我中意陈法拉， 系啊，如果有陈法拉又可以四位数字带陈法拉翻屋企啦，咁样几开心啊！咁但系我觉得嗰个感觉系嚟自于。当你一个小个喺自己地方长大，然后陪你一起成长，你睇住佢啲作品大嘅人，然后佢突然出咗一个咁样嘅 figure 嘅时候，我觉得哇嗰件事好值得拥有，即係好值得纪念，好值得将佢摆喺屋企，我觉得好 proud of， 哇好正啊，终于香港有呢啲嘅产品喺即係全世界大家都会买得到啦咁样。 係咯，因为我觉得嗰种令到你想買係有兩，即係可以有兩個原因啦。其中一個就真係因為你好中意梁朝偉，跟住佢又有機會出到，所以你就想啦。 係 另一個就係因為向來佢個品牌，假設佢好多唔同系列電影都有，但係今次居然有我哋本地嘅即係土生土長嘅演員。 係 一種認可咁，就覺得好想支持。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噶嘛。 冇錯冇錯， 一個係屬於支持居多嘅，一個係屬於出自本人喜好中意， 係 咁樣噶嘛。 係冇錯冇錯， 偏重邊個多啲咧？其實係 我覺得係支持嘅成分居多嘅，因為即係你話中意咁，我有好多角色都中意噶，即係例如 Iron Man 我都中意嘅，咁但我又未去到話會將佢買翻屋企噶嘛，咁但係呢一個係會令我覺得我好想支持呢樣嘢，即係話支持，即係我好想我呢次支持咗，話到俾其他人聽，其實香港有好多演員都好值得支持嘅時候，可能越嚟越多，係啦，賣斷曬啊，跟住嗰個氣勢好強啊，即係所以我明白嗰啲咧，點解啲人追星咧會係咁喪買曬佢哋啲貨啊，掃曬佢啲貨，就係好想話俾人聽，佢哋好值得支持咁樣。 哦，不過都係呢個係首先你會好想支持嗰樣嘢，啱啱你講得啱嘅，即係當佢被選擇成為一個叫做周邊化嘅一個角色嘅時候，一個肯定，即係有啲似我最近即係睇翻一個舊作，叫爆漫，咁佢都講一啲漫畫佢喺嗰個即係漫畫社佢哋推出咗之後，佢哋都要考量到有邊啲嘅作品能夠，譬如動畫化、廣播劇化或者真人電影化或者電視劇化，其實都係一啲指標去講緊呢個作品好受歡迎，佢好有潛在嘅商業空間。即係我覺得都係商業空間，都係一個好主要因素。而當嗰套動畫係啦，嚟自於漫畫，哇，動畫化咗啦，就代表其實你係好受歡迎，係一個指標嚟嘅。我覺得都係好似你啱啱講嗰種，即係佢能夠成為一個figure， 就是因为佢都好有 potential， 冇错冇错冇错， 我觉得似系。 但系咧，即系讲起呢个支持咧，我又谂起另一样嘢嘅，因为我即系经常会上网睇下啲人嘅讨论啦。咁即系你都知道，网上嘅世界总会对一啲事物系有赞有弹噶嘛。即系我有时会觉得，支持同弹咧系两样嘢嚟嘅，即系我睇嗰个电影，我先唔讲佢，即系我唔剧透啦，留翻俾大家自己有兴趣嘅时候去睇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见到有啲人系好得意嘅，即系佢会觉得你弹一样嘢咧就系、是、唔支持一样嘢。 哦，呢、這个系我 你觉唔觉啊？ 我觉嘅有嘅，即系啲身边朋友对于可能電影作品都係電視劇啊、電視節目啊、音樂，總之本地製作嘅一啲嘅嘢啦，好似提出咗一個意見啦，可能係批評居多啦，咁就可能會俾人覺得佢唔支持咯。 係啊， 咁啊以電影為例嘅時候，咁我係真金白銀俾錢入去睇， 係啊， 睇完之後我有感覺，我的而且確呢套戲覺得可能有啲改善空間，即係舉個例，可能個劇本覺得個力唔夠，或者個演員有某啲差少少，或者唔係好啱呢個角色，諸如此類啦，好多好多空間， 係， 咁就會俾人話你唔支持。你唔知香港電影， 我想講 exactly， 即係你中咯，係咪 ？Exactly， 我呢一個場景喺我身上最近就係發生咗一次啦，就係因為事關我入場睇完套戲，咁即係大家都係抱住一個支持嘅心態去睇啦，咁樣，咁然後出嚟大家都會即係分享一下睇完嗰個電影嘅感受，咁即係我都當中會有讚有彈啦，咁一讚話讚還好嘅，讚即係大家哦哇好緊張好刺激啊嗰啲，一彈嘅時候咧。就嚟了噶啦，就會同啲 friend 嘈交噶啦。佢第一句就 ban 埋嚟，你都唔支持嘅，又話口口聲聲有幾支持，你支持唔好咁講啦咁樣。哦，我心諗咩事啊，大佬？即係我支持一件事，唔代表我對佢嘅評價一定要係一律嘅讚賞嚟噶嘛，係咪先？即係學你頭先講有一樣嘢講得好好，我支持佢，我就已經因為我課咗金入咗場。咁呢一個就是真金白銀支持啊嘛，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同啲 friend 溝通唔到啊。 我覺得係兩個步驟嚟嘅，支持嗰個步驟咧偏向係你去聽一首歌，睇一個作品嘅一個動機嘅，可以係喺一個前期， 係 因為你出於支持啦，可能或者可能有啲人唔中意支持 ，anyways， 但係喺翻呢個 case 支持令到你會 OK， 咁我就入場睇啦，或者我買一首歌嚟聽啦，買一隻碟嚟聽啦咁。咁其實去做咗呢個動作咧。那個支持咧，喺我嘅角度咧，就已經完結咗啦。而去到欣賞完、享受完個作品之後，那個評價對於個作品好定唔好咧，這個位咧 就唔係按支持嚟決定嘅啦，而真係按翻嗰個質素啦。 嗯，冇錯， 呢個兩個 stage 嚟嘅，我覺得。 我同意，我同意。 即係你聽咗、睇咗、鑑賞完咩都好啦、支持完啦，係啦，到你評價嘅時候要 be fair。 係，即係假設有一個我一路都好支持嘅歌手咁，到有一日佢出咗一隻新歌，喂，我真係覺得唔好聽，咁我都可以話我覺得佢隻歌唔好聽啫，我唔一定話佢出咗隻歌，我就算以前好中意佢，我都一定話好聽噶嘛。 係啊。 所以好猛嘅有時， 甚至乎仲有一個位咯，就係、是到你俾評價嘅時候，睇完一套戲、劇集、歌又好咩都好嘅時候，究竟你嗰個嘅評價係出於乜嘢啦？因為如果你本身嗰種支持係當用翻梁朝偉為例，你就好中意佢，其實有機會，假如啦，佢演出嘅唔合乎你嘅口味，但你又好中意佢，其实呢个情况之下，你系会以一个 fans 嘅心态，但系会讲一啲比较批评嘅说话，即系，哎呀，即系梁朝伟今次咁样演咧，就真系 blah blah blah blah 啦。但其实一路好中意佢，系有权出现噶嘛， 系啊， 唔一定话你中意佢，嗰、那个 comment 就一定系正面。 冇错冇错，即系我都有啦，可能有时自己心入边都会，唉、哎，即系嗰佢嗰一套戏，即系个角色可能啱佢多啲嘅，咁都得嘅啫。 系啦，或者你觉得啊，梁朝伟做奸角咧，哎呀，真系破坏咗我心目中白马王子嘅形象啦，咁先算啦，咁样，咁你嗰个 comment 就可能系唔中意佢做呢个角色。 冇错冇错， 但系你系咪唔？梁朝伟唔系啊嘛，你都中意咁，但我就觉得有阵时候有边啲嘅 comment 系唔好，甚至乎系点样咧，就系、是、一啲好人身攻击嗰啲咯，即系嗰啲你冇 point 闹， 系好系好样衰啊咁嗰啲啊， 即系譬如你听完只歌，哦个歌就好样衰，唔中意只歌咁，唔关 只歌咩？听 完只歌， 那 个 好样衰， 即系我乱笠啦， 系完全唔关事， 系即系但系如果你。對於嗰個作品嘅意見，你係有你嘅觀點。我成日覺得呢啲意見嘅，你最緊要理據嘅啫。咁理據去 support 你嗰個觀點。咁但係個觀點未必人人同意，係好 正常 嘅。 正常。 咁但係 at least 你提出個觀點，麻煩你有個理據。即係假設你話一首歌個歌詞你不喜歡，請講出唔喜歡嘅原因咯。 啊，冇錯冇錯。所以咧，即係你講完呢樣嘢，我本身仲糾結緊嘅，因為我仲喺度諗緊，我頭先話我好糾結咗一個禮拜嘅 weekend， 我就係糾結緊我好唔好。我为咗显示我自己有几咁支持，我就货金买埋只 figure 去，咁我就可以有资格同我 friend 讲，嗱，你话我唔支持嘛，我而家就话俾你听我有几支持。不过算啦，我觉得你啱讲完之后咧，有一个启蒙啊，我觉得都唔使嘅，唔使咁样伤自己荷包嘅。 你啊， 系 睇下点之前有只。标啊， 唔好讲啦，嗱，唔好提啦，冇戴啦，而家 系，即系有只嗰啲有得玩嘅嗰啲标，佢又话唔知道买定唔买，转个头过咗个 weekend 又买咗啦，咁啊， 呢啲 你个人，你其实你想揾藉口， 求开心啫， 系想买，你直接讲啊，你个人坦白得，呢啲我啊真系支持你啦，呢啲支持我买啦。人最紧要开心， 你睇你个人几咁衰啊， 赚钱得嚟为咩？为消费啊嘛。所以今日拣咗呢首歌嚟送俾好想买嘢嘅奔神啊！今年新人李贤嘅新派台歌， 买唔买好咧？一有钱总要去到贵价店铺扫一扫，不理新款与过气，最介意有冇 logo。高价手袋有设计，却要贵过你屋租。不过新袋我八四已买得到，只要 look up you 的你。总可买到攞去摆的，却堆满三几尺高，堆满的卡数点知找得到？睇见张单就好苦恼。快乐靠消费，只要消费，消费得越大，可得到几万几秒好心态。要热爱消费，只要消费得你好或坏，不管边一晚将会两张。一有钱总要买到扎到似去 fashion show， 只要 IG 里照片个个也爆满 like 数，爽快的感觉最美，却要贵过你屋租。睇见张单啊，就好苦恼。快乐靠消费，只要消费，消费得越大，可得到。 面前没东西缺少，为何什么都缺少？ 越挫折疯狂烧，越底偏偏穷得，要吃把方爆料。 Oh no， 或者很狠烦扰，但当天所买的，现在是否需要？快乐靠消费，只要消费，消费得越大，可得到几万几秒好心态。你热爱消费，恋上消费，不理好或坏，终于这一晚早已两樽，继续挨。You are a shopaholic, you are a shopaholic， 不开心怎买慰藉？我未靠消费，不靠消费都觉得自在，早知执拗的沉迷着，不可。 听过有李贤嘅 shopaholic。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医学院的研究发现，港人长寿的关键因素和本港持续有效的控烟措施有关。在众多高收入地区中，港人因吸烟引致的死亡比率最低。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林大庆说，立法会法案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审议有关禁止电子烟和加热烟的条例草案，促请议员支持政府的原议案，全面禁止这两种新兴的烟草产品。如果最终只是禁止电子烟，对加热烟就只是作规管，就变相是放生加热烟，会令青少年吸烟人数大增，死亡率和患病率亦都会随之上升。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引述美国的研究说，有部分青少年患上不明来历的肺病，他们唯一的共通点就是吸食新兴烟草产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鼓励和支持香港的办学团体和专上院校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参与相关建设和提供教育服务。林郑月娥到访深圳，出席深圳香港培侨书院龙华信义学校的开学礼。她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属香港的优势产业，特别是高等教育，而香港多所大学已经或者是正在大湾区开设新校园，认为有助为国家培育人才，亦都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林郑月娥又引述《十四五规划纲要》，话当中提及要便利港澳青年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就学同埋创业。佢感谢国家对香港青年嘅重视同埋关爱，特区政府亦都会积极推展相关工作，协助香港青年把握国家发展嘅契机，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表示，今个月21日中秋节当日的非繁忙时段将会加强列车服务，但不会提供通宵服务。港铁话，为方便市民在中秋节外出，当日除了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之外，所有的重铁线合共是增加超过250班额外班次。港铁又说，因应最新的疫情，考虑到中秋节当晚各处活动的时间安排，以及政府实施减少人群聚集等的防疫措施，决定中秋节当日维持正常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德国驻华大使贺岩上任不足两星期突然离世，终年54岁，官方暂时未交代详情。总理默克尔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震惊，对一位备受尊敬、拥有崇高品格和杰出专业知识的人离世表达哀悼，对能够同他多年来紧密共事表示感激，并对他的家人面对的悲痛深表同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对贺岩突然离世深感震惊，说他到任之后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对他的辞世表示哀悼和惋惜。位于北京的德国大使馆下半旗，

首同系嚟自林忍玲填词嘅作品。Ega 嘅新派台歌叫做《理性与任性之间》。每一段关系其实都好似一趟旅程一样，有啲行得长啲，有啲就短啲。一来呢位歌手上一趟旅程都飞得有啲攰嘅，今日就终于收到佢新嘅派台作品。佢系林欣彤啊，今次识得爱惜自己多啲啊，有呢首《铁树》。 天上有一线光，躺着泪我怎可观看？还存在东西可庆祝，都应该开乐。风吃够总会坚壮，我会靠我替生活落堂，便宜地抱着我是我吧，做最。 只系得爱情故事，你嘅人生都一样，唔止得爱情嘅，仲有更多嘅嘢值得你捍卫同埋着紧 啊！特别新闻报道，由于地球受到严重破坏，大批人类已进行迁移计划，只有小部分留守旧家园。喺呢个时候，我哋交俾十方侠为大家报道。 身影要靠 妖魔鬼怪一次未望亮，一只个一只夹心我主场，大势力破坏坏力咗十届，用恐惧统治个世界，我梦中见着近亲白，太自私自利嘅生得最快，但未算数嘅小孩仲未打算未战就言败， 孤身走过被封印的味道，巨兽挡前路。 又话十方客嘅派台作品叫《地球防卫军》啊！ 有人生活在忐忑，有人无视嘅压抑，剩下的就系一百四十分裂嘅环境。即使前有荆棘，后有敌人追兵 ，But we are all freaking legend John Wick。多出不入嘅一班正义大侠，不再沉默，就算神不要惩罚我哋，但最好过结局只得一句：来吧，地球。 就算你想拯救你自己的世界，你自己的地球都好啦。都不只是得个讲字或者得个想法的。要付诸实行，令到自己装备好才能够做得到，达成你的目标。 谁来推开这片幕，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昏暗困惑于天际，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笑必经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 听个 Tyson Yoshi 嘅 Better。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要成为一个好嘅人，首先就要由有独立批判嘅思考开始。 Oh, 乖乖的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革命，别太过似样，请刺激我思神经。 今次跟到胆经历，谁人叫你也不跪，在论坛上宣誓。仍然太过乖佛，边位受罚，边位仍然太细胆佛，边位受罚，边位仍然太正经佛，边位受罚，边位仍然怕老师佛佛佛。 欣爷派来作品《罚你》 啊！十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大部分嚟自首府悉尼，再多五名嘅患者死亡。州长预期深切治疗病床使用率将会喺下个月初迎嚟高峰，为医疗系统增添压力。至于邻近嘅维多利亚州，新增246宗病例，系当地今年内嘅单日新高。目前澳洲全国只有 38% 的成年人口完成接种疫苗，当局预期到11月初数字将会提升至 70%。 为加快疫苗接种工作，澳洲政府上星期与英国和新加坡达成疫苗互换协议，换得总数大约450万剂的辉瑞 BioNTech 疫苗，令澳洲今个月的疫苗供应量倍增。来自英国的首批辉瑞疫苗今日送抵，数量近50万。根据交换协议，澳洲今年较后时间要向英国和新加坡归还相同数量的辉瑞 BioNTech 疫苗。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明日抵达，会在明日稍后远离珠江口。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附近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康森。在下午四点，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较早前近联合道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嘅桥面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

心跳加速啊！ 心跳加速啊！ 真系真系第一次喎、啊，今次叫做系嘛？ 系啊，今次系系啊，第一次啊！ 有冇话即系嗰个第一下收到同事同你讲，或者可能自己睇到个消息嘅时候，嗰、那个心情诶系点样咧？即系有冇话哦，一定要做啲咩去庆祝下啦咁样啊？ 主要系因为我平时都可能有时候搭车嗰阵听到收音机啦，之后就会讲唔同歌上咗榜咁样啦。咁而家就当自己首歌，最系第一首歌可以上到榜嘅时候，就有一种哇，好似好梦幻嘅感觉咯，即系好似觉得呢样嘢平时系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然之后今次就真系原来发生咗我咁样咯。 有冇试过喺电台自己听嘅时候啦，听到啲节目播自己歌啊？之前有冇试过？可能坐车啊，或者点样嘅时候听到啊？ 我比较少系真系坐紧车嗰阵咁啱听到嘅，但系我即系有时候我会自己即系可能知道会播，或者有人同我讲啊播紧，咁我就喺个 app 度或者上网即刻睇翻咯，或者人哋 send 俾我咯。即系嗰种感觉都几开心嘅，因为即系听到 DJ 去真系介绍我，然之后去讲我首歌，然之后系啦，再听到自己把声喺个电台度播出嚟，嗰种感觉系即好似真系公开咁样啊！即系咁大家可以听到啦，咁样好开心咯。 嗱，咁我哋除咗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之外咧，我哋会有一啲少少嘅心意送俾你嘅，有啲押韵嘅嘢送俾 Anson 边嘅，就同只歌有关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就。 系 读俾你听， 冇错，贺下你啊！ 好啦，我先啦、 啊。 最新上榜 ，Anson Bean Crush Oh No， 听得好甜 ，rap 得跳得够晒坚。 几时再出新歌先？ 哇 哇 ，yeah！ 因为今次呢一首 Crush Oh No 咧，系你嘅第一首个人作品，都系一首快歌，同埋里面都有一啲你自己向来可能。fans 啊，或者观众都觉得哦 ，Anson 边呢样几强，即跳舞啊、rap 啊等等咁样样，呢样系咪都系即系出第一首歌嘅时候，公司可能同你一齐倾嘅时候个方向都系将你叻嘅地方就放喺第一首咁样样啊？ 系啊，主要系想将个 energy 可以系经过首歌去传达到咯。 系， 所以系啊，好啱啊。咁啊，陈志边边有力啊？ 系啊， 记得我。 系之前访问咗 Anson 边咁啊，访问之后大家会听得到详细介绍啦。 系 啦，咁但系呢一首 Crush Oh No 其实。而家去到都九月份咧，我見到好多網上嘅網民啊，都開始討論啊，究竟今年新人嘅狀況如何啊，或者喺度預測緊今年即係啲獎項等等啦、啊。我想知喺 Anson 邊你自己個人嘅角度，會唔會即係有咩感覺咧？對於即係而家開始臨近年尾啦，大家都會開始討論緊呢一啲嘢啦，咁樣你作為其中一個新人嘅感覺係點樣啊？ 主要係係咯，繼續努力去整多啲作品，然後就。希望大家中意咯，系啊，即系而家都筹备紧下一首歌啦，咁、就系啊，即系好想快啲将点讲咧，将自己即系好想令到自己更加啲更加好啦，然之后就可以整啲更加好嘅嘢出嚟。 哦， 有冇得透露少少？嗱，下一首歌啦，即系我谂 fans 都等得好颈都长啊，梗系新歌越出越多啊，最好噶啦。咁啊，下一首谂住系做啲咩嘢咧？ 下一首主要是我会点讲呢，词义上面可能会参与少少，同埋会个风格呢都会同 Crush 唔同啲嘅。 嗯， 有冇话快定系慢咁样噶？ 快定系慢啊？ 系啊， 到时候就再，因为快同慢咧都系要比较嘅，所以系再睇下啦。 系啊，好中意啊，好中意咧，同啲新嘅歌手一齐玩呢啲卖关子嘅游戏啊！系咪好大压力？好惊讲错嘢咧。 唔系啊，我系卖得好辛苦，因为我都成日争啲唔小心穿煲噶啦。但系系啊，我要揿住，我唔可以咁快俾大家知嘅。 明嘅，明嘅，知道有同事会听住啊。咁啊，我哋就拭目以待你有嘅嚟紧，再有其他新嘅歌曲推出啦。 系啊， 好啊， 好啊！呢、這个时候你可以收咗线之后开收音机就可以亲自听到自己首歌出现喺电台嗰度啦。我哋呢个时候会播 Anson 边呢一首嘅拍台作品 Crush Oh No 嘅。咁啊，再次恭喜你，同埋、多谢今日接我哋电话。 希望你成绩越嚟越好啊 ！OK， 多谢你啊， 拜拜， 拜拜， 拜。 I'm gonna make you mine. Girl, you got me.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Don't let me down. Need to give something that's my heart. Don't more than me, babe. You think I'm loving, okay? No, no, make it not so. Need to give something that's my heart. We can turn so for me. Can't go not from the thing I gave. Let it go and we can party like a rock star. Time in a rush, 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I'ma take no harm. What you got? Whoa,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呢一首啊，填词有陈明轩同埋 Justin Rainstein 啦，作曲编曲都有 Justin 啦，监制有舒文，有 Anson 编嘅呢首派台作品 Crush Oh No。 喂 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你好啊，胡鸿钧 ，Hi，Hello， 你好啊， 系啊，听唔听到呢啲庆贺嘅烟花声啊？ 我听到啊，我听到啊，呢、這个。好既熟悉又陌生嘅 effect， 系啊，听得到呢个 effect 都一定系好嘢啦。因为今日将呢通电话打俾胡鸿钧咧，系因为你嘅新派台作品啊，今天不营业好快就已经登上咗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喺第二十位嘅位置嘅，恭喜你啊！ 气晒啊！ 多谢晒，我好开心啊！系咯，好似所讲咁快就已经上到榜，多谢你哋嘅支持啊！ 因为我哋啲同事之间啦，特别我同阿斌，我哋譬如收啲新歌，我哋会听啊，或者点咧，跟住。一收到呢一首，跟住大家已经不断 spread 咗，哇！一定要听一下 Hubert 呢一首新歌，因为嗰个曲风上面同埋嗰个唱啊，成个 styles 都几少听到嘅胡鸿钧嚟嘅，系因为 同埋都好有惊喜嘅，即系因为始终可能喺香港最近，即系慢慢你会见到呢一类型风格嘅音乐慢慢兴起嘅时候，咦 ，Hubert 都有一首喎，咁啊觉得喂正喎，咁啊呢个真系要等阿 Hubert 一阵慢慢再讲下点样去做呢一只歌出嚟啦，咁啊但系我哋今日打通呢个电话咧，其实都有少心意要送俾你的， 有啲押韵嘢送俾你啊， 系好啊， 系啊。好啊，我哋一人一句啊，嚟啦 ！Hubert 今天不营业， 好啱放喺圣诞节， 捞快懒容够晒 fit， 听完好想去个 trip。 哦， 唔知点解有种系咪圣诞节嗰啲喺个火炉隔篱嗰啲咧？ 系呢一个咧，其实唔系我讲咁简单嘅。呢一句咧系因为Hubert 嘅宣传公司嘅宣传人员话：，哎哟，我好中意听呢只歌啊！听呢只歌咧就令我谂起咧嗰阵时过圣诞节嗰啲感觉噶。咁我就将佢呢句摆咗落去咯。 我想知 Hubert 你自己心目中呢首歌有冇呢啲咁嘅画面噶？ 冇谂到咁远咯，因为讲真。你话放假都唔会谂话去 trip 咯，因为系咪好唔可行先呢件事？ 暂时系未系， 暂时系 啦， 系啊，咁所以当然会幻想啦，当然成日都话啊，如果可以去个旅行就好啦，咁但系奈何嘅现实就唔容许啦，咁所以喺做呢只歌嘅时候，反而系会真系做，即系讲翻啲我平时日常生活，平时放假唔使做嘢嘅时候，真系会做嘢咯，譬如喺歌词都见到咩喺 UFC 啊， 系。 其实鸭蛋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做 gym， 做 gym 成日食鸡蛋，鸡胸嘅嘢啫嘛。鸭蛋啦，系即系诸如此类嘅嘢啦，都会喺歌词入面会大概知道我平时真系休息啊，或者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嘅时候系做啲乜咁样。 哦，所以今次因为填词都系同上次一样，都系中雪啦，系咪都系又系将你自己嘅嘢都赤裸地讲晒俾佢听？哦，平日你会做啲乜嘢，等佢可以将佢化成歌词咁样。 系啊，我讲晒咁滞噶啦，咁等佢，因为我都好想只歌同我自己本身真系好 relate 到嘛，即系亦都希望乐迷真系可以透过只歌系更加认识，哦，原来黄君平时系做啲咁嘅嘢嘅，其实同一般人都冇分别，睇戏啊、瞓觉啊、煲剧啊、食零食啊、饮可乐啊，即系呢啲大众都会做嘅嘢，其实我都系会成日做咯。 所以我知道，发现即系最了解黄君秘密嘅其中一个人，终系钟雪 啦。 你都知好多关于你嘅嘢， 系啊。 咁啊，另外因为呢个曲风上面啦，今次大家都会好留意到，同埋好喜欢一啲懒容啲、超啲嘅呢一个嘅曲风。当初嗰阵时倾有冇即系同可能阿杜都合作咗几只，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咦？呢一首系时候可以试下呢一类嘅嘢咯，咁噶。 其实都有嘅，因为今年其实我同阿杜喺年头嘅时候已经讲话，我想今年试多啲唔同新嘅嘢嘅。咁但系当然唔系话为咗试而试，系真系将都系based on我自己一啲，即系based on我自己本身真系中意嘅一啲style 或者 genre， 去慢慢咁样跳出个 comfort zone 咯。即系都系我自己喜欢嘅音乐嚟嘅，而我亦都觉得系同我系衬嘅，即系我。rap 啊呢啲就可能未必啦，但系so far 我觉得今年自己出嘅三个作品都会系唔会有太大嘅违和感嘅，我觉得，而亦都同一时间可以俾到一啲新鲜感俾大家，而我亦都喺做呢啲歌嘅过程入边系好开心嘅，即系好过瘾啊！即系我会觉得我唔系刻意去做一啲自己唔舒服嘅嘢咯，反而呢啲其实真系我。真心中意嘅音乐类型嚟嘅，只不过一路以嚟都未有机会俾大家听到，由我自己用我把声去演绎咯。咁而今年我就慢慢一步一步，就希望可以做到呢啲嘢咯。 今次呢只歌咧，好多 fans 听完都话：，Hubert 用咗一个好新，即系好唔同，同以往好唔同嘅唱腔去处理呢个作品啦。自己当时去录音嘅时候，会唔会都花多少少时间，尽量希望嗰个 vocal 可以配合到嗰个歌词嗰种慵懒嘅感觉啊？ 其实我有噶，但系咧，呢度可以分享一个小小故事。其实咧，我喺录呢只歌之前咧，我系专登咧 message 咗 J 峰，系啦，我就问佢，J 峰啊，我嚟紧咧就有只歌，就比较 R&B 又代表带少少好 jazz 嘅感觉嘅一只歌啦。咁你估你会唔会可以帮到下我咧？因为我呢方面冇乜经验啊，唔系好知应该用咩 approach 咁样。咁阿 J 就非常之好，佢就好快答应咗啦。然后佢就问我攞歌词啦，然后问我攞 MMO 啦，然后佢好快就已经录咗佢嘅版本俾我听咯，即系佢就话如果系我唱咧，我就会咁样唱啦，你睇下有冇有冇帮助啦咁。咁佢就唔系净系录完唱，即系录完佢自己嘅版本俾我听就算喎，佢直情都系抽咗一日同我上堂啊，大家好似份歌词一齐研究，佢又听我唱，又慢慢俾意见我，咁所以令到我真系录嘅时候。我入录音室嘅时候，其实已经某程度上有咗个方向，知道点样去唱咯。咁所以其实做呢只歌嘅时候，我只系用咗两个 section， 咁然后每个 section 都系两个钟，即系可能加埋都系四个钟左右嘅时间，咁就完成咗呢只作品啦。咁而佢即系阿 J 同埋苏道哲啦，喺录音室嘅时候都同我讲嘅 reference 或者嗰个 approach 啦，佢都系话唔好谂太多技巧上嘅嘢，系啦，佢同我讲话你。摆低晒啲嘢，纯粹系好超，好开心，好幻想自己真系，系啦，远离咗呢个世界嘅一个心态去唱呢只歌咯。 所以事前嘅功夫系落咗好多落去嘅，真系呢、這个、 所以今日要再次 恭喜 Hubert 啦， 系啊，呢一个苦功啊，换嚟咗呢一个中文歌曲龙虎榜啊，呢、這个新上榜，今天不营业第20位嘅，咁样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听下即系 Hubert 呢一个全新演绎一种新嘅风格啦，喺佢身上面嘅一首作品啊，咁啊，今日多谢你，都预祝呢首歌嘅成绩继续向上啦。 多谢你歌 声， 多谢 分享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 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高楼，和酷讯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of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时，我把钟声粉线乱看八卦，处事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冲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除下衬衣。 基本新闻之前听过有皇冠呢一首新派来作品，亦都新上榜喺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嘅歌曲，叫做《今天不营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612人道支援基金宣布，即时起暂停接收捐款，基金户口结余721万多港元。基金话，网上捐款平台将会暂停接受单次捐款，所有已登记的每月捐款已经全部暂停，即时不会再过数，亦都会即时暂停处理未付款的申请。基金又说，就最近的捐款会征询法律意见，并向银行和网上捐款平台服务供应商了解可不可以退款，详情稍后公布。支联会说，明天下午会到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信件，交代拒绝向国安处提交资料的原因。支联会话，提交的信件内容只是会涉及拒绝向国安处提交资料的原因。支联会寻日开记者会，强烈否认是外国代理人，表明不会向警方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质疑警方并没有提出理据是滥权和不合理。常委会亦都决定将解散议案交由今个月25日召开的特别会员大会表决。上水宝石湖村一个单位出系发现一男一女的尸体，警方话相信两人是母子关系，母亲年过百岁，个仔大约60多岁，初步调查暂无可疑。下午2点几，碧玉楼的保安接报话单位传出异味，保安之后报案，警员和消防到场破门，发现有一男一女昏迷，救护员到场证实两人已经死亡。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一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多车啊，而家龙尾去到接近嘉华国际中心嘅。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罗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嘅。伟业街而家都多车嘅。咁伟业街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去到常宜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龙尾去到翠屏南村㗎啦。港岛而家花园道落山近住金钟道交界就多车少少。湾仔皇后大道东下行近住呢个司徒拔道交界而家都多车，龙尾喺东山台。九龙方面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新蒲岗御港湾段都仲系多车㗎。新界方面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多车啦，咁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多车，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段都系交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芭比林慧， 我系小白白元浩， 我哋系神光第一线。 每朝匆匆忙忙准备翻工翻学嘅时候， 听神光第一线，听到佢哋嘅声音，令我充满正能量。 梁荣忠、 Kitty、 阿欧、 Barbie、 小白，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了没？ 打了， 打了没？ 打了， 打了没？ 打了， 打了没？ 打了了， 我打了第一针啦。 我呢就打了了， 我就打了第一针， 我打了两针啦， 我就打了两针啦， 我就打了了， 我一早就打了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障个人的健康，还可以保障你爱锡的人，甚至整个社区。快点接种新冠疫苗，一起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欧巴欧，欧瑞强，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这首歌送给我的香港，不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喺我屋企。 将香港抵当屋企嘅又点止香港人呢？仲有佢哋啊！由蜜蜂、珊瑚到马骝仔，香港仲住咗好多不同物种。为咗生存，佢哋又点样适应呢个环境？ 电视短片《大自然逐样讲》，逢星期六上昼九点，港台电视31。 多谢。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陈文 Day Blues 又一个星期头，又要继续抱住一个系啊挨一个星期嘅心情啦，继续去工作，明嘅明嘅，所以唔紧要。今日咧，奔神带俾大家一个主题，好啦，今日唔玩一个歌曲嘅类型，今日玩歌名。当中你都会找到他们的相似之处的，不说那么多，先来打手。发现一个好有趣嘅事情，就系 近年一啲比较当代嘅音乐咧，都喜欢用一个题材做歌曲嘅名字，就系、是、Better。首先听过有伍卓源加埋 Kimberly 嘅，就系叫做 Better。 Love to see you shine in the night like the diamond you are.Feels better than this. Nothing feels better.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Nothing feels better. I'm not. But we don't gotta hide. This is what you like out of me.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You say we're just friends, but I swear when nobody's around.Feels better than this. Nothing feels better.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Nothing feels better. I'm not. But we don't gotta hide. This is what you like out of me. 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By left, I take you back when you said you said like that.Nothing feels better than this. 一年听过两首都是叫做 Better 的作品，而这首是出自 Khaled 的。不论是 R&B 定是 Hip Hop 的作品，似乎近年的音乐人都对 Better 这一个的题材情有独钟。 Your dad probably loves me more than he ever did now. 刚听过有 Tyson Yoshi 的作品。 Yeah, we finally knocked down. 跟着落嚟有佢。 Sometimes it's better that way. Gotta let it go so your heart don't break. Cause I love you. Yeah, baby, I love you. By saying. Just this one time here, what I'm trying to say. No, you might not feel quite the same way, but I love you.Tell you I love you. Why we're to find? Give it a try. Oh, I say goodbye while I try. You be saying tears in your eyes and making you cry. What way to hate? Can we say love? I'm falling, I'm falling for you. that you fall to the floor too. It's a gamble to take anymore, yo. Still in my mind, sometimes I must admit it. Like it's a crime on trial, I gotta quit it. Me and you wasn't meant, we wasn't fitted. Like it's a glove, I hated to admit it. Cause obviously we go back, so why would we ruin that? Hands in deep when we rearrange. Now you wanna ask for names. We can't let this proof go bad. Say things we can't take back. Hands in deep when we rearrange. Say you feel the same. Why we define? Gave it a try. 如果喜欢 One Direction 的朋友，应该对他不会陌生了。播单飞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比较属于自己 style 的音乐，例如这一类型的 R&B 啦。 We feel it, now we're falling apart. Do you even notice?You're sleeping while I'm falling over,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So tell me, did things get better, or did we get used to it? Tell me, how did we get here? So much space in this bed. Did we love to make it better? Feel like all that we could give. Yeah, we can do better. Yeah, we can do better. 知道系咪2020年比较需要正能量啊？一年几首作品？都系上年推出。包括佢啊！是韩国的天后，送给大家最后一首作品， Boa Better。 이건불꽃같은멋진게임밤밤을흔들어줘잠든나를깨워줘 만약이깜빡깜빡뻔한기억을간너라도 I need you 이젠가져준비됐어지금은이걸로도충분해